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七章，泥巴种和细雨，第十七集。 我简直不能相信， 伍德愤慨地压着声音说， 我包了今天的球场，我们倒要看看。 伍德冲向地面，因为怒气冲冲，落地比他预想的重了一些，他有些摇晃地跨下扫帚，哈利、弗雷德和乔治跟着落了下来。 弗林特， 伍德冲斯莱特林队的队长吼道， 这是我们的训练时间，我们专门起了个大早，请你们出去。 马库斯·弗林特比伍德还要魁梧，他带着巨怪般的狡猾神情答道， 这里地方很大，伍德。 艾莉亚、安吉丽娜和凯蒂也循声过来了。斯莱特林队中没有女生，他们肩并肩站成一排，带着一模一样的神气，斜眼瞟着格兰芬多队的队员。 可是我包了球场， 伍德厉声说， 我包下了。 哦， 弗林特说， 可我有斯内普教授特签的条子，本人西斯内普教授允许斯莱特林队今日到魁地奇球场训练，培训他们新的找球手。 你们新添了一名找球手？ 伍德的注意力被转移了。 在哪儿？ 从六个高大的队员身后闪出了一个身量较小的男生，苍白的尖脸上挂着一副得意的笑容，正是德拉科·马尔福。 你不是卢修斯·马尔福的儿子吗？ 弗雷德厌恶地问。 你居然提到德拉科的父亲，有意思。 斯莱特林队的全体队员笑得更得意了。 那就请你看看他慷慨送给斯莱特林队的礼物吧。 七个人一起把飞天扫帚往前一举，七把崭新的光滑锃亮的飞天扫帚，七行漂亮的金字光轮2001，在早晨的阳光下刺着格兰芬多队员的眼睛。 最新型号，上个月刚出来的， 弗林特不在意地说，轻轻掸去他那把扫帚顶上的一点灰尘。 我相信它比原先的光轮2000系列快得多，至于老式的横扫系列， 他不怀好意地朝弗雷德和乔治笑了一下，他俩手里各攥着一把横扫五星。 哼，用他们扫地板吧。 格兰芬多队的队员一时都说不出话来。马尔福笑得那么开心，冷漠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 哦，看哪， 弗林特说， 有人闯进了球场。 罗恩和赫敏从草坪上走过来，看看出了什么事。 怎么了？ 罗恩问哈利。 你们怎么不打球了？哎，他在这干什么？ 罗恩吃惊地看着正在穿斯莱特林队袍的马尔福。 我是斯莱特林队的新找球手，威斯莱。 马尔福洋洋自得地说， 刚才大家在欣赏我爸爸给我们队买的飞天扫帚。 罗恩目瞪口呆地望着面前那七把高级的扫帚。 很不错，是不是？ 马尔福和颜悦色地说， 不过也许格兰芬多队也能搞到一些金子买几把新扫帚呢。你们可以抽奖出售那些横扫五星，我想博物馆会出价要他们的。 斯莱特林的队员们粗声大笑。 至少格兰芬多队中没有一个队员需要花钱买才能入队， 赫敏尖刻地说， 他们完全是凭能力进来的。 马尔福得意的脸色暗了一下。 没人问你，你这个臭烘烘的小泥巴种， 他狠狠地说。哈利马上知道马尔福说了句很难听的话，因为他立即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。弗林特不得不冲到德拉科前面，防止弗雷德和乔治泼到他身上。艾莉亚尖叫道， 你怎么敢？ 罗恩伸手从袍子里拔出魔杖，高喊着， 你要为他付出代价，马尔福。 他狂怒地从弗林特的臂膀下指着马尔福的脸。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体育场，一道绿光从魔杖后部射出来，击中了罗恩的腹部，撞得他趔趄两步倒在了草地上。 罗恩，罗恩，你没事吧？ 赫敏尖叫道。罗恩张嘴想回答，却没有吐出话来，而是打了个大嗝，几条鼻涕虫从他嘴里落到了大腿上。斯莱特林队的队员们都笑瘫了，弗林特笑得直不起腰，用新扫帚支撑着。马尔福四肢着地，两个拳头垂着地面。格兰芬多队的队员围在罗恩身边，他不断地吐出亮晶晶的大鼻涕虫，似乎没有人愿意碰他。 我们最好带他到海格的小屋去，那儿最近。 哈利对赫敏说。赫敏勇敢地点了点头。他们俩拽着罗恩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。 怎么了哈利？怎么了？他病了吗？但你能治好他的是不是？ 柯林跑了过来，连蹦带跳地跟着他们走出球场。罗恩身体剧烈地起伏了一下，更多的鼻涕虫落到了他胸前。 哦， 柯林大感兴趣地举起照相机。 你能把他扶住不动吗哈利？ 走开柯林， 哈利生气地说。他和赫敏扶着罗恩走出体育场，朝近邻边上走去。 快到了罗恩， 赫敏说。猎场看守的小屋出现在眼前。 你一会儿就没事了，就快到了。 他们走到离海格的小屋只有不到20英尺时，房门忽然开了，但夺出来的不是海格，而是吉德罗·洛哈特。他今天穿了一身浅浅的紫色长袍。 快躲起来， 哈利小声说，拉着罗恩藏到最近的一丛灌木后。赫敏也跟着藏了起来，但有点不情愿。 会者不难， 洛哈特在高声对海格说话， 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来找我，你知道我在哪儿，我会给你一本我写的书。我很惊讶你竟然还没有一本，我今晚就签上名字送过来。好，再见。 他大步朝城堡走去。哈利一直等到洛哈特走得看不见了，才把罗恩从灌木丛后拉出来，走到海格的门前，急迫地敲门。海格马上出来了，一脸怒气，可是一看清门外是他们，立刻眉开眼笑了。 一直在念叨你们什么时候会来看我。进来进来。我刚才还以为是洛哈特教授又回来了呢。 哈利和赫敏搀着罗恩跨过门槛走进小屋。一个墙角摆着一张特大的床，另一个墙角里炉火在欢快地噼啪作响。哈利扶罗恩坐到椅子上，急切地对海格讲了罗恩吐鼻涕虫的情况。海格似乎并不怎么担心。 吐出来比咽下去好， 他愉快地说，找了只大铜盆搁在罗恩面前。 全吐出来罗恩。 我想除了等他自己停止之外没有别的办法。 看着罗恩浮在铜盆上边，赫敏忧虑地说， 即使在条件最好的时候，那也是一个很难的魔咒，更何况你用一根破魔杖。 海格忙着给他们煮茶，他的大猎狗牙牙把口水滴到了哈利身上。 洛哈特来你这儿干嘛海格？ 哈利挠着牙牙的耳朵问。 教我怎么防止马行水怪钻进水井， 海格愤愤地说，从擦得很干净的桌子上拿走一只拔了一半毛的公鸡，摆上茶壶。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。还吹嘘他怎么驱除女鬼。哼，其中要有一句是真的，我就把这茶壶给吃了。 批评霍格沃茨的教师，这完全不像海格的为人。哈利吃惊地看着他。赫敏则用比平常稍高的声调说， 我想你有点不公正，邓布利多教授显然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是唯一的人选。 海格给他们端上一盘糖浆太妃糖，罗恩对着脸盆坑坑地咳着。 我是说唯一的一个，现在找一个黑魔法防御术科教师很困难，人们都不大想干，觉得这工作不吉利，没有一个干得长的。告诉我， 海格扭头看着罗恩说， 他想给谁施咒来着？ 马尔福骂了赫敏一句，一定是很恶毒的话，因为大家都气坏了。 非常恶毒， 罗恩声音嘶哑地说，在桌子边上露出脑袋 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汗涔涔的。 马尔福叫他泥巴虫。 卢恩忙又俯下身，新的一批鼻涕虫从他嘴里冲了出来。海格显得很愤慨。 是真的吗？ 他看着赫敏吼道。 是的。 他说。 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当然我听得出他非常粗鲁。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侮辱人的话。 罗恩又露出头来，气喘吁吁地说。 你把种是对麻瓜出身的人，也就是父母都不会魔法的人的污蔑性称呼。有些巫师像马尔福一家，总觉得他们高人一等，因为他们是所谓的纯血统。 他打了个小嗝，一条鼻涕虫掉到他手心里，他把它丢进脸盆，继续说道。 其实我们其他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没有关系。你看那位龙巴顿，他是纯血统，可他连干锅都放不正确。 哼，我们赫敏不会使得魔咒，他们还没发明出来呢。 海格自豪地说。赫敏羞得脸上红艳艳的。 这是个很难听的称呼。 罗恩用颤抖的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说道。 意思是肮脏的劣等的血统，全是风化，现在大部分巫师都是混血的，要是不和麻瓜通婚，我们早就绝种了。 他干呕了一下，忙又俯下身去。